出現呢個併發症啦，或者死亡嘅風險咧，係會大大咁樣減低嘅。咁、啊、正如阿總監頭先都提過啦，係即係呼籲各位嘅市民啦，尤其是係住喺老人院咧，因為頭先我都提過啦，就算係年輕嗰幾位啊，即係五啊幾歲嗰幾都有啲係住喺老人院嘅。啊、即係都係卧床啊，或者係即係行動唔方便啊咁樣，咁啊會唔即係其實會唔會係真係喺老人院嘅住嘅職員院友真係盡快咁樣打翻新冠疫苗嘅疫苗？我都知啊，啲屋企人都好擔心嘅，即係見到可能啊佢年紀大啦，又或者佢咁多病，會唔會打咗會有事咁樣？咁其實好多好多證據或者好多好多研究，全世界打咗咁多針咧，其實都知道打呢個針係安全嘅。反而中咗新冠肺炎之後咧，其實嗰個風險咧仲更加大。 最後一題，嗰邊嗰位女士啊。 三位醫生你們好，經濟日報、都想再請教一下即院舍問題那邊啦，即我們有收到消息就說有些隔離的即院舍長者其實本身就陰性，但是因為他們有不舒服入了院之後就發現其實是陽性和有併發症出現啦，想問一下呢，其實現在院舍檢測那裡會不會擔心其實他們始終不是醫護呢，他們即未必是那麼準確、啊、或者人手有問題做不到那麼多事情，那個即及時送院那件事就做不到了，會不會擔心其實現在這麼多院舍那些院友死亡個案其實是有出現一些不必要的死亡，其實可能如果及時發現就已經可以即醫得到這樣，還有想請教剛剛說、化驗到陽性14日的確診者，如果他們沒有病徵加、陰性之後是不需要再留家，可以自行離開啦，想問一下他們如果真的可能自行快速抗原測試是陰性，他們怎樣呈報給當局知道他們是陰性，即證明到他們是可以出街呢、想請教一下張醫生，特別就是因為昨天都見到有公佈早幾天的初步確診數字，想問一下今天會不會都公佈還是、會怎樣，還有、想請教一下劉醫生，剛剛有說2月20至21號有19名患者死亡，想問一下可不可以知道究竟那19位是幾多是20號幾多是21號、還有最後想問一問呢，因為見到今次是增加了兩間指定診所，那個地點都是九龍區深水埗油尖旺，想問一下其實是不是那邊的需求是最迫切，還有即新界和港島現在的門診量是怎樣，是不是都已經足夠，將來會不會再加，謝謝、 好、或者我交給張醫生和劉醫生回應先、 其實我解釋了很久，就是其實那個初步陽性的數字是個累積的數字，就不想用這個數字來看那個趨勢的，咁我都可以講翻嘅，去到昨晚嘅初步陽性個案嘅累積數字就係8566，咁但係我哋就希望我哋轉用一個係呈報個案嘅數字，因為真係可以睇到個趨勢，而嗰個累積數字係會被影響為即係被我哋做個做嗰、那個確診嗰時候係咪有冇慢咗啊，或者係送嚟嘅時候有冇慢咗？例如昨晚嘅累積嘅初步陽性個案咧，其實係包括咗2000多宗咧，就係琴日報嚟嘅初步陽性，但係 有其他嗰啲咧，就係前日啦、大前日嗰啲，咁變咗就係一個累積嘅數字，但係就唔係一個每日嘅數字咧，我哋可以睇到個趨勢咯。咁所以我希望我之後咧，我唔會再講呢個數字啦嚇。就但係我想話俾你聽，點解我會講個數字咧？因為我哋其實唔係話隱瞞個數字，而係唔想誤導咗個公眾咧，究竟個數字係代表緊個趨勢咁解。 好，劉醫生。 好嗱，我所求的數據就是有一名嘅病人咧，就89歲嘅，咁佢就係喺20號過身，咁其餘嗰18名病人咧都係喺21號嘅，咁當中咧其實睇到個歲數啦，我講多少少啦，係有兩名嘅病人咧係細過60歲嘅，咁其餘咧都係超過60歲噶啦，咁當中咧仲其實有13名嘅病人咧大過80歲。咁亦都係啦，其實即係長者都係其中一個即係高危因素啦。即係佢如果感染咗新冠病人之後咧，其實係有機會即係多啲併發症啊，或者死亡嘅情況。咁就算我哋見翻嗰兩位，即係其實一位52歲，一位56歲啦。咁都係見到咧，就算係講緊52歲嗰位，其實佢都係住緊喺啲宿舍嗰度嘅，即係佢有啲 殘疾啦，咁啊住緊宿舍嘅，咁啊身體都係即係不嬲都唔係麻麻地。咁另外就算跟住嗰五六歲嗰位咧，都係有需要長期服藥咁樣嚇，咁都係一啲可能有啲長期病患嘅情況嚇。 好， 咁另外指定診所嗰個咧就喺過去嗰一個星期啦，即係我哋16號開始，咁我哋全香港7個診所咧就睇有6300個。病人睇過啦，咁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大約啦每日就千松啲嘅籌咧，就俾即係已經檢測咗陽性嚇、啊，等候送院同埋有啲輕微病徵嘅病人嚟到睇啦。咁我哋見到嘅需求一定有嘅，你話邊度特別多咧？其實而家全香港度度都係有病人㗎啦，大家都知道，即係香港九龍新界嚇。咁、啊、我哋開診所咧，都要睇幾樣嘢嘅，除咗真係嗰個需求啦，另外就係、是我哋都要睇個診所個配合嘅，因為始終咧都係一啲確診咗嘅病人，咁佢哋嚟到我哋都要一定即係太細嘅診所，大家都估到其實都唔係好適合嚇、啊，都要揀一啲適合大細嘅診所啦、通風啦或者個設備啊等等，即係好多呢啲嘅考慮因素。咁我哋其實每天咧都係睇翻住個數字嘅。睇翻住個求診嘅人數啦、預約嘅人數啦，咁作出一啲安排。咁正如今次啦，其實我哋見到嘅情況同埋見到嘅診所亦都適合嘅話，我哋盡快一個星期之後，其實由2間加到9間，希望幫助到咧需要嘅病人咯。 好，我回應翻頭先你條問題，關於嗰個喺家居入邊等候嗰個情況嚇。嗱，我哋佢收到一個陽性個案喺個 SMS 嗰度，咁開始計算啦。咁當然有啲個案其實我哋係等候緊佢需要入院嘅，或者需要入一個隔離設施嘅，視乎佢屋企個環境啊等等，我哋去考慮。去到佢其實都發覺我哋啲資源都要俾翻一啲更加高風險嘅人士，咁所以佢就會喺屋企咧逗留一段時間。去到第14天咧，我哋都睇埋一啲科學數據嘅，因為現時我哋睇到咧大部分 Omicron 啦，嗰個潛伏期短嘅。即係話，如果佢喺家中去到14日，佢個身體都完全冇咩問題嘅話咧，我哋都相信咧，佢個陰性機會係好大好大噶啦嚇。咁但係咧，為保險計咧，我哋都要求佢會做一個快速測試，一個抗原測試。陰性嘅話咧，我哋就會取消咗咧，佢需要去等候入院咧嗰個隊伍入邊，能夠令到啲資源咧預留翻俾其他嘅人士。咁當然呢啲陽性嘅人士又喺家中逗留咗14天。剛才我所說呢，他們都可能會需要有一些證明呢，證明我曾經都在一些情況之下呢需要做一個隔離的這樣。那這個我們容後呢，我們都會通知回即大家看看個安排可以怎樣做。因為這類型的病人呢，其實如果他是去了我們的社區隔離設施或者醫院的時候呢，通常離開的時候呢，我們都會有一些譬如隔離令啊，或者一些醫療的記錄給他的。但因為他在家嘛，咁所以呢我們會有個安排呢，看看怎樣給他一些資料給他，等他可以跟回公司啊去報告，這個就是我們的安排啦。咁所以我們都是平衡返，即係市民呢不需要太勞煩呢，又要特登要將個報告呢怎樣要呈上給我們去看。我們相信去到第14天之後呢，他的感染的風險是非常低的，加上一個自行的一個陰性測試。咁最後呢，即係多謝個記者朋友話俾我聽，咁我都即係希望通知各位市民呢，我們那個網站的速度咧，而家係慢咗，因為我諗好多人上去，咁啊張醫生團隊咧要即時咧去到修理佢。咁如果市民暫時用唔到，或者係個速度慢咧，請大家稍安無躁。你容後咧，可能過咗一個小時咧，你再用呢個網站俾翻資訊我哋，唔好放棄呢個網站，因為我好靠呢個網站咧攞大家嘅資料嘅。咁容許我哋喺背後咧技術性嘅問題上，我哋咧盡快去修整佢啊，或者係加速。咁大家過一個鐘頭後，如果再係都係慢咧，俾多少時間佢，因為我哋今日第一用啊，可能突然間好多人咧就係俾翻資料我哋。咁今日唔得嘅話，晏少少都希望大家幫幫手啊。咁多謝記者朋友提醒我哋，唔該曬你。 記者會結束，多謝大家。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

空，存在在边就亲在边，将心生再拥抱。茫茫白雪就亲白雪，想起你，就算白发愿你想起我，为不极光着冰川中照我，再冻的不怕冻，再冻的不怕冻， 整个系列值得整条碟听嘅。 还热血的不动， 由明日花开始，再去到而家最终将有叶落冰川。跟住呢首作品咧，有机会吓个 concept 咧，都系会贯连嘅，因为同两个月亮一样，都系可以喺一 Q 八四呢本书当中揾到一啲端倪嘅。佢系黄燕。 来相信他能医你的病患，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来相信他为你重伤都不怕，黄沙丘终于共雪花。 继续揾嚟黄乐仪合作填词嘅。 来相信他，来优美的苦难。 黄燕嘅派台作品叫做《Little People》。亦都讲到人爱嘅时候，可以爱得有几卑微啊！但无论再卑微都好啊。有阵时啊，个人即系去到底线嘅话咧，会唔会喺爱情当中做一种反击咧？ 别废话，我请你走，别再做朋友，不需难受。但我知去到尽头。藉口多多，请给我收好。现在就这样吧，离开眼角视线，是要了断风刹那 现在就这样吧，离开眼角视线。在我击杀闹分手，伤疤也不能弥补深究，亲吻着我记挂别人，这解释牵强全因借口，结束一切可以别担忧，现在可放心去想滚回前女友，学放手就 他名字叫谷文，有他第一首排头歌《滚回你的前度》。 结局其实我早早知道的，如今归咎给你，就当垃圾循环，你不需悔疚。 听住佢个歌啦，睇住个 MV， 你会见到佢有一种怀旧喺度，因为佢都几中意王家卫嘅电影。听日苏动音乐佢就会喺度出现讲多啲啦。而跟住呢一首歌咧，都系有怀旧元素嘅，不过就系偏美式多啲嘅。佢嘅名字系张曼莎。 平时等等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可否请你快啲？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吗？像冷酷但是热切吗？我不需要浪漫地送花。 切磋，动态一次通过，不用再立落。I'll just be yours。 呢首歌嗰种一见钟情系会进入一个 FF 嘅状态，听过张曼莎嘅刹那的，嗰种 FF 系会令到世界停止咗一样。 JY on the beats， 这快得起跟我去入定，合集合眼是最终场明，兴趣之中只爱上寂静，以这放松感觉似乏力，就爱听陌生的新经历，灵魂之内。之内恬静，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尽你，然后大声不知不觉飘醒，随意的出窍，无人对焦，为情内悲伤的急叫，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抑郁放开了，在昔日渺小，如任何事超出你所料，你想明。也不如这秒钟来数数心跳，战役中画面如红路空涌颠覆再翻演，某聚会跟挚友碰着面，散席后竟也要去悼念，来道别或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只好去纪念，如同窗外如昙花落，原来欣赏清幽小径，明白美景通通不过倒影，随意的出窍，无用对照，为城内悲伤的急调，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向你淡然将你脑屈放开了，在世界渺小，寻觅旧觅高峰与低潮，太虚无语太飘渺，都不如痛快的放任去随处飘。 时地化白日梦有助呢个精神健康。听个 JMY Beats featuring 林家谦嘅作品《灵魂出窍》练习曲啊！新闻报道，新闻翻嚟将会有 Robin 嘅访问出现喺骚动音乐嘅。 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九度，新界最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十六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朝早仍然寒冷，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十四度，相对湿度70%，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会慢线的意外已经清场，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龙翔道因为有紧急工程的关系，龙翔道在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一带的交通繁忙的龙尾去到彩虹村，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一段部分行车线因为工程的关系仍然是封闭，龙尾去到彩虹村。 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去到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提提大家港铁的消息，今由于港岛线铜锣湾站附近路轨发现裂纹，咁列车经过湾仔至到铜锣湾站路段的时候仍然是需要慢驶的。咁现时港岛线去柴湾方向总体的行车时间呢，预计是需要额外的3至5分钟。港岛线来往方向的列车服务都是维持3分钟一班车。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筲箕湾外东村外平楼、鸭脷洲利东村东星楼、薄扶林华富二村华翠楼、天水围天耀村耀泰楼、天水围天日村日潭楼同元朗新元朗中心五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今日呢位嘉宾，我哋曾经应承过佢，要用佢英文名嚟写一卷俾佢噶噃。 虽然一啲都唔容易，但我哋即管试下啦。呢一句就系啊 ，Robin 就是 Robin 多。 啱啊，做人最紧要有承担，所以如果佢唔中意呢一句，我一定会入你数嘅。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由 Robin 嘅 ，Hi，Hello Robin，Hello， 要揭晓今日呢个 卷轴啊！虽然我哋隔住个 mon， 但我哋礼物已经准备咗行到俾你睇啦， 就系 Robin 做事 ，Robin 当。 好有氣勢啊，係嘛？ 係啦，因為上次有講到話即係都想睇下會唔會我哋英文用你個英文名可以擺咗落去啦。 係，上次用咗中文名。 係啦，上次就開枝散葉啦用。今次咧，我哋諗咗好耐，因為即係 Robin 咧，佢會有兩個讀音噶嘛。即係如果佢係連埋你個姓就 Robin Yip， 但係如果就咁讀咧就是、Robin 咁樣。咁我哋都諗咗好耐，點樣可以變到落一句嘢度咧？ 可以話係搞盡腦汁。 諗咗好耐嘅，我哋都。 我哋諗咗好多個 option 㗎。 系啦， 即系例如有讲唔讲？ 我唔记得有啲咩啊？ 有 Robin 我要啦、，Robin 我再要同 Robin 我又要。 有冇听过有一套戏叫做《官人我要》啊 ？ 你一间原房咪试下上网 search， 你就会知噶啦。 search 呢啲教坏人啦。 系啦，咁我哋就将一人做事一人当，即系一人个音，我哋用咗 Robin 呢个音啦。咁同埋啊，仲有一样嘢必须要讲咧， 因为。 你个有你个名出现咗两次，跟住监制就话想两个你嘅英文名都用唔同嘅颜色。你见到上面第一个咧系绿色，第二个系即系啡啡地色，即系棵树，即系衬翻时光树。 哦， 系啦， 哇，好有心思啊！ 因为佢每次 仲要系个 Y 系飞另外一边嘅。 系啊系啊，因为佢写重复嘅字，监制话如果系一啲即系书法或者点样咧，通常都会用唔同嘅写法摆落去。咁所以 Robin 出现两次个写法会有少少唔同，就系咁解啊。 好正啊！ 希望你中意啦，但系要讲解一下嘅，因为即系其实我哋写呢个卷轴送俾你当中，其实都一定有佢嘅意思喺度。点解会最后我哋用咗 Robin 做事 ，Robin 当呢一句个意思好好，我觉得，因为其实即系同做音乐始终都会有关系，就系因为 Robin 而家好多嘅作品啦，其实都真系一手一脚去揼出嚟，即系曲词编监到好多后期嘅工作，可能都系要自己好亲力亲为。咁變相做音樂嘅時候，自己負嘅責任就好大啦。 係啊，即係而家叫做即係自己嘅就即係自己獨立發展啊，自己 label 已經都係咪都兩年啦？應該由20年到而家啦嘛。 其實咧，時間係唔覺得過咗咁多嘅。 係咯。 但係係真係即係就疫症開始咯。疫症開始就係 exactly 我離開咗環球，要即係展開自己嘅。这个 indie solo 的这一段路咯。咁所以其实我都觉得是一个即一路可能我这个 Robin 餐厅可能没得开，但是我一路煮緊餸。 唔係你一路煮緊餸，大家都起碼又叫到外賣啊，都有唔同嘅方法可以喺度。係 啦，即係大家叫下外賣啊，即係係啦咁樣。 咁你覺得呢一間 Robin 餐廳啦，由佢開業到而家經歷咗即係年幾兩年，你覺得而家呢一間餐廳嘅狀態啊，你覺得係點？係咪都即係熟習咗啊？覺得啲嘢都上手到啦，真係。 我覺得而家就仲係好似一個。比較冇壓力嘅 private kitchen 啦，即係而家仲係喺度，即係特別係時光樹呢隻歌，同埋其實之前嗰四隻出過嘅歌都係好多內心世界啊，描述自己嘅一啲，即係喺呢一個 transition， 喺一個咁奇怪嘅一個轉型嘅呢一個 phase 喺度慢慢揾翻緊自己，跟住當寫日記咁樣去記錄，因為其實呢一段時間喺我嘅人生。入面有好多唔同嘅轉變啦，我覺得我睇每一隻歌就好似好似一張 Polaroid 去記錄住所有發生緊嘅事，而每一隻歌都係佢自己一個少少嘅藝術品。咁我覺得咁樣去諗我自己嘅歌同埋我自己跟住落嚟嘅路，只要我唔去我唔停，我要繼續去做，我繼續去煮我嘅餸。咁我就已經好開心咯。咁我而家就係處於嗰個咁樣嘅 mindset 咁樣嘅狀態咯。 因為我記得上次上一首歌，上有一堆理由顯出我優秀訪問嘅時候，你都有講過話，即係我好鍾意唱歌，所以真係好希望可以繼續即係煮餸俾大家食享用到嘅一個咁嘅狀態㗎嘛，嗰次講。 係啊，其實因為呢一隻歌同上有一堆理由顯出我優秀有兩面嘅自己咯。咁其實呢兩面都係我咯，就係、是一方面我好想去繼續做我事業上要做嘅嘢，同埋繼續相信自己係可以繼續做。另外一方面我亦都覺得。有好多嘢唔係喺你控制範圍之內，包括即係而家當然係疫症啊所有嘢。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有得去繼續做，同埋真係認清乜嘢先係最重要。 就係、是、正正係呢一首歌想講嘅嘢咯。咁我喺我最近啱啱都前排啦，就啱啱出咗呢一個 MV 嘅一啲幕後花絮，咁我都有份剪嘅。咁我當中都講過一句説話，就係、是其實我喺而家呢個人生階段，我係會更加多啲諗，因為當初有一個人好愛自己，好照顧自己，所以先造就到今日嘅我。而我而家又去到一個時間點，就係、是、我就要去負責做呢個角色。咁所以而家嘅自己就係、是、人係重要過事，人係重要過所謂嘅，即係而家要取啲咩創舉翻嚟咯。 係咯，我見嗰段 making of 你即係對住鏡頭講嘅時候，你都講到，我見你好似眼泛少少淚光，有啲感觸咁樣樣。係咯，即係呢一個體會，係咯，即係有啲咩嘢可能真係好 hit 中到你咧？真係你覺得？ 我覺得做咗媽之後嘅人係感性咗好多。 哦， 即係我之前就算咧係用眼淚寫嘅。歌咧，我拍 MV 嘅時候咧，我都會喊唔出嘅，即係我會喺度死啦，即係我點樣谷翻，即係我因為我個人，因為我個人其實好 private 嘅，即係我覺得係哦 friend 底我就可以好 open 咁樣傾，但係當有 cam crew 喺齊曬度，跟住你要即係感情流露出嚟，我之前係覺得非常之難，但係我到呢一隻歌我就我唔知咧，可能是生咗之後啦，同埋呢一首歌嘅歌詞，我都真係要好多謝阿 Chat 林一峰，佢即係好描述到我而家嘅心情咯，係啦，對於我即係as一個身為一個女或者身為一個媽媽，係啦嘅種種嘅微細嘅心情咯。 因為我哋諗呢一句 Robin 做事 ，Robin 當其中即係呢一句嘢一個好重要嘅 statement， 即係關於責任呢一樣嘢。其實即係自己做嘅事情，自己會去擔當起。無論喺你嘅音樂又好啦，或者作為即係媽媽呢個角色家庭裏面，你有冇覺得嗰個責任上面其實真係喺呢可能年幾兩年時間都真係 take up 咗唔少咧？ 我覺得好似係一個七級跳咁噶，即係要急速成長咯。其實我本身個人都仲係傻傻地噶嘛，你知道，你識咗我咁多年，即係我係傻傻地噶嘛，即係我唔係一個，我係小朋友嚟嘅啫嘛。咁但係我覺得即係而家係真係要諗多咗好多嘢啊，而可能我真係承認咗自己，可能好多位我唔夠 RAM 就係唔夠 RAM。咁如果我總之我唔好停啦，我喺音樂我就用我自己慢慢嚟嘅步伐去做好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好自豪或者好有意義嘅事，咁我就覺得已經足夠。咁可能仲有一天我會可以再加啲油去揼嗰個油揼得快啲。咁但係而家呢一個 moment 我就喺兩者之間揾咗一個好比較。在音樂上會走得慢啲嘅一個 way 去繼續做我嘅音樂咯。 可唔可以咁樣形容？就係因為即係喺兩個嘅角色身份上，即係做媽媽嗰個責任一定會係比較大啲嘅。反而學你話齋，而家做音樂好似一個 private kitchen 咁，反而自己中意煮咩餸咪煮咩餸咯，即係可以任性多少少都唔怕。會唔會就係咁樣就成為咗你人生一個天平兩邊嘅 balance 咁樣咧？ 我覺得都是的，因為可能我之前呢我讀書的時候我是讀教育，或者我在 education school 亦都是讀即是 human development 啊，讀 psychology 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好似之前讀嘅嘢全部翻曬嚟，咁跟住我大學畢業之後第一份工都係教啲好細好細好細嘅小朋友，咁所以變相我好難主力湊咯，咁我就發覺自己係。原來真係有啲嘢我如果要取捨嘅話，我會選擇係真係陪住佢成長，同埋日日我即係我哋日日其實都會即係讀好多書啊，或者我日日都會唱歌俾佢聽啊，氹佢瞓覺啊，同佢一齊祈禱啊咁樣。我自己覺得呢個簡單嘅生活係都幾開心嘅，有時候我用我自己嘅 way 去揾嘅平衡就係我得閒我就會休下，即係無論係蘇道哲，即係我呢一首歌嘅監製又好，休下嘅監製啊，休下其他音樂上嘅朋友啊，喂我哋 jam 下嘢咯咁樣，咁就令到我個人就唔會積咁一面倒咯。 系啊。 同时间即作为一个音乐人，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一路去凑住女女，一路去做音乐，其实这个摸索的过程会慢慢可能有一啲唔同嘅体会，或者可能会热衷于某一个唔同嘅部分。有冇话最近做音乐可能係热衷去玩一啲乜嘢，或者可能尝试一啲乜嘢新嘅，对你嚟讲可能好新鲜，喺音乐上好新鲜嘅事物咁样呢？ 有啊，其实呢一隻歌应该係会係我最后一隻所谓叫做似我一贯嘅感觉，是好记录住我嘅人生嘅感觉嘅歌啦，喺我 solo 嘅 career 入边。跟住我下一隻歌或者我而家喺度 jam 緊嘅嘢，都已经係即係尝试係已经再出我嘅嗰个曲风嘅嗰个框框多啲嘅嘢。即係我好希望就係、是、好啦，我呢一段时间我记录咗我需要记录嘅嘢啦，跟住呢我想做嘅嘢呢就係、是、我希望可以俾到人哋睇到一个同之前好唔同嘅自己囉。因为其实我仲有好多曲式我係自己本身好喜欢啦，好想做啦嘅嘢囉。咁但係咁所以呢，我今年我就係希望係多啲同人哋 correct 嘢，跟住亦都个模式有少少似我同每一个 MV 导演嘅合作模式，就係、是、其实我都会摆好多自己嘅 ideas 入去啊，摆好多自己嘅意见入去啊，大家去合力去做一个生一个全新嘅嘢出嚟，睇下啲咩 chemistry 囉。 亦都好难得呢，因为我哋今日係 Zoom meeting 嘅关系呢，我终于有机会可以睇下 Robin 平时做音乐嗰个山窿啦，即係佢形容话係山窿啦咁样。咁亦都其实佢摆咗好多乐器啊喺佢嘅呢个山窿入面。有冇话呢排做音乐也好，或者可能纯粹自己消遣下也好，你同边一样乐器係最亲密啊最近？ 我同边一样乐器最亲密啊？我前排玩翻呢个咯。 好啦，佢喺地下度拎紧一样嘢出嚟啦。 哦 ，Loop Station 哦。 系啊， 导播， 我曾经想买啊呢部嘢。 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其实咧，我真系噶。 系啊，我嗰时有一段时间玩 Beatbox 嘅时候，想买一个翻嚟自己玩啊嘛。 哦，我唔知你玩 Beatbox， 你而家 Beat 嚟听一下。大家想唔想听波成 Beat 啊？ 唔系，因为咧，因为其实我哋电台嘅 airtime 好宝贵啊 ，Robin。 咦，你救我？ 浪费，唔好浪费时间喺佢身上啦，好嘛？好辛苦噶，听佢 Beatbox。 点解会系玩 Loop Station 嘅呢排攞翻出嚟玩嘅？ 因为其实我之前都系研究咗好耐，玩咗好耐嘅，跟住咧我就突然之间好挂住，跟住因为我其实都有少少 beatbox 嘅经验噶。 咦，咁好可以 好啊！好，现场观众打俾声听 ，Robin beatbox 先。 其实 airtime 是很宝贵的， 但因为在你身上就不是一种浪费嘛，波成身上就是一种浪费嘛。 你不要玩， 因为你来 jam 下，波成你来 jam 下，一人一个，一人一个 beat 这样。 几耐之前学 beatbox 啊，即有学过一下的嘛。 唔係，因為我大學嘅時期啊，玩 acapella 噶嘛，即係我係帶一個 acapella group 噶嘛，跟住係永遠冇人 beatbox， 咁咪頂硬上咯。 我當年就係咁樣啦，喺學校玩歌唱比賽，冇人做嗰個鼓咧，跟住就自己上網速成一個禮拜去學咁樣咯。 係咯，係咯，咪就係咁咯。跟住其實我哋啲 concert 咧，我都有試過咧，係成隻歌係 loop 咗個 beat， 跟住再 loop 其他一樣嘢一樣咁 stack 上去。 哦，係咪故事劇嗰陣時嗰次？ 係啊係，我哋Dream to sorry， 我哋啊 Reflection Live 即係2017年嗰、那個我哋嗰個 My Face Show 咧，係我有我哋其中一隻歌叫做到你。咁嗰隻歌我就係有個looper 啦，跟住吉他啦，跟住係攞 beatbox 咁樣。我哋都係有另外一個 show 係玩過 Shape of You， 即係 Ed Sheeran 嗰隻。 咁呢排攞佢出嚟點樣玩佢法？即係又哼一啲嘢，咁樣彈啲嘢，咁樣 loop 住佢。 係啊，即係可能係stack 一個 chord progression， 跟住喺上面即係加啲 vocal stack 咁樣。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啲 vocal stack 嗰啲嘢嘅，咁我就鍾意咁樣去自如地玩囉，係啦。咁但係我真係一路喺度諗緊啊，如果我可以透過個 loop pedal 去寫一啲歌應該會好正，但係暫時就未有一啲我鍾意嘅嘢出現。 摸索住先咯，可以係。 我可唔可以咁估計就係咁？你嚟緊嘅創作，其實呢個都會係一個其中你好大嘅夥伴咧。 我覺得都即係我覺得而家喺屋企嘅嘢咧都係玩具咯。如果係真係拎，即係因為我好難長時間有唔知幾多個鐘係可以即係。可以坐喺度完成一隻歌、嗯、所以我通常我要完成一隻歌嘅時候，我係要離開屋企。 哦， 係啦，咁通常就係而家個模式就係嘗試去揾一啲歌曲嘅reference， 自己中意嘅，跟住一齊整咗個 beat 之後再寫個 top line 喺上面去即係喺上面再諗個旋律出嚟咁樣嗰啲模式咯。咁其實都似我透過一個即係 loop station 去做嘅，都係你 stack 咗個底先，跟住你喺上面再諗個旋律，係咯、嗯，其實都似嘅，都可以咁講， 係 咯。 我啱啱終於知道一樣嘢啦，就係 Robin 平時玩嘅玩具咧係好貴的。 原来没有包袱，其实没困局，曾经太懊恼，荒废爱好，抑压得再痛苦。原来状态不足，其实受注目，曾经怕控诉，批判满布，总退缩。原来口中的炎烧光煎熬，唯有种陌路崎岖而独多，前行被赞好，疗伤之后如伸手独斗，孱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风。实愿继续，明知某劝告想法太老，收敛得未满足。原来常爱追逐，其实没约束，明知有变数，不怕碰到小插曲。原来有种极限开辟荒芜，原来有种望兜转才达到，从前就预告，疗伤之后如伸手独斗，孱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荒谬，还抗着飘流，尚有一对理 听我有今日苏颂音乐嘉宾 Robin。 之前派台属于他个人的第一首广东派台作品，叫做《尚有一堆理由显出我优秀》。新闻回来之后就会介绍他新的时光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傍晚六点将长沙湾丽翠苑丽棠阁列为指明受限区域，为风强制检测，目标是明天下午大约一点完成行动，视乎检测结果，行动或会延长。由于丽棠阁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怀疑大厦内有隐形患者，因此政府决定作出限制与检测宣告，要求受检人士要在今晚11点之前接受检测，期间需要留在处所等候，直至区域内所有已识别的受检人士完成检测结果并获大致确定之后，才可以离开处所。根据强检公告，任何在今个月10号至23号期间曾经身处丽棠超过两个钟头的人士，即使在相关宣告生效的时候不在受限区域内，亦都需要在今个月25号或者之前接受强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再次向市民派发电子消费券，并加码至10,000元，分两期发放。第一期最快4月发放，预料惠及共660万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由于市民去年已经登记资料，消费券比现金更快发放，他又预料消费券对经济的提振作用大约 1.2%。 其他纾困措施包括退税上限10,000元、电费津贴1,000元、四季差饷宽减、综援和生果金等额外多半个月津贴，又首次提出住宅租金开支扣税。南韩食品医药品安全处批准为5至11岁儿童接种辉瑞新冠疫苗，儿童疫苗将会是成人剂量的1/3，两针之间相隔3星期。免疫力较低的儿童可以在打第二针4星期之后打第三针，预料当局最快下个月中公布接种计划。南韩目前只是开放12岁以上民众接种疫苗，但近期疫情升温，未接种的儿童确诊人数急增，专家相信儿童接种疫苗有助减低确诊或者出现重症的可能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9度，新界最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朝早仍然寒冷，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71%，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有关港铁的消息先啦。咁啊，因为港铁线铜锣湾站有路轨出现裂纹的情况啊。咁啊，列车经过湾仔至铜锣湾站咧，就需要慢驶嘅。港岛线去柴湾方向的总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多3至5分钟。港铁线来往方向的列车服务就维持3分钟一班，咁大家留意啊，尤其是系会搭车去经过呢个铜锣湾至湾仔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龙尾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少少啦，东九龙走廊过海畅顺嘅，尖沙咀线比较繁忙，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浸会桥面。九龙路面方面，龙翔道因为部分路段有些紧急维修，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附近部分行车线就暂时不可以通车，所以比较多车一点，经过时间大家小心，龙尾近虎山道的。而土瓜湾的鸿运街因为爆水管，鸿运街唯一的行车线就封闭了，大家要改道行驶了。新界方面，大围的下城门道部分路段爆水管，咁啊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一段咧，单线双程行车，咁啊附近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咁時光雪我就好感覺到就係時空嘅貫穿。所以我想估嘅就係，呢一首作品嗰陣時嘅諗法，就係希望可以將呢兩個嘅人物都放喺隻歌裏面做一個小總結咁樣。 而我估嗰樣嘢咧，就係因為我知道《時光樹》呢首作品，其實都早喺2、3年前，其實已經 Robin 已經寫起咗個 demo 啦。咁但係其實喺呢三年入面嗰個最大嘅轉變就係、是，你喺呢三年入面你已經成為咗一個媽媽啦。咁所以其實變相喺呢隻歌而家我哋見到呢、這個聽到嘅呢一個版本，其實我諗同你三年前不論喺編曲上也好，或者可能喺你演繹上也好，其實已經係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喺度，就係、是、可能會放多咗你同女女嗰個關係，或者可能你對呢、這個親情上面嘅感覺或者一啲睇法都已經有好大嘅唔同。咁我就估呢一樣嘢嘅。 係啦，交俾你揭曉啦。 好，两个都啱， 耶、yeah! yeah, ，好嘢，好嘢，即系我哋好似好大包围讲啲好似一定啱嘅嘢，但系呢个系的确系我哋听完嘅感受嚟嘅，呢、這个系， 系啊，因为我再讲多啲啦，就系、是其实 Bossing 你讲嘅嗰个小总结咧，你会喺个 MV 入边睇到嘅，因为咧，MV 入边咧咪有间屋嘅，咁嗰间屋。其實就象徵住嗰、那個嗰棵一直都會喺度嘅樹，就係、是、你嘅家。 哦，咁、哦、我講啱，估啱咗啊！呢、這個我哋都有估過，因為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係啊，即係一直都喺度嘅樹，其實就係你嘅家。因為我又本身唔想咁畫出搶時光樹就棵樹。 係。 咁而咧，佢我咪有啲寫字位喺有啲牆身度， 係啲歌詞。 咁如果你睇真啲咧，你喺個 MV 度其實咧。我寫緊嘅係我之前出過嘅歌嘅歌詞嚟嘅， 係見到 啊。咁所以係特登係做到一件事、就是，就係其實呢一件時光樹就係呢一個階段嘅一個小總結咯。咁所以即係係年頭出，因為本身諗住上年出，但係我動作慢，咁所以就今年先出，但系我覺得都係一樣嘅、那個意思，就係、是、概即係咯 wrap up 咗呢個階段想講嘅嘢啦。咁而第二樣嘢咧，就係、是、關於其實寫嘅時候諗嗰樣嘢，同埋而家出係好似佢係有一個新嘅生命咁嘅、真係，因為本身寫嘅時候係一個 writing camp 嘅情況底下啦，跟住嗰陣時就係有好多唔同嘅 writer 由外地飛入嚟，包括台灣啊、馬來西亞啊、內地啊等等，跟住咧就會佢哋就 team up 我哋，跟住我哋咧就喺一個下晝入邊咧就寫一首歌出嚟，咁係一個好好玩嘅一個情況底下寫咗呢首歌，一直以嚟都好中意呢個 melody， 唔想賣出去，跟住咧就。終於有機會可以用到喺自己度咯，所以我覺得一封佢填咗呢一份，幫我填咗呢份詞之後，我亦都覺得係俾咗一個新嘅衣裳佢到出咗呢一首歌之後，係更加令到我覺得好似即係成件事好圓滿咯。雖然我都臨時可能要冇得真係好真人咁樣去 promote 呢一隻歌，但係。我都好開心，就係有 seems like 大家都中意呢隻歌啦，同埋大家都會覺得個 MV 好好睇啦，等等咁咯。 我哋逐樣拆解先講，頭先講即係 writing camp 嗰陣時去寫呢個曲啊，有尤正豪啦，同埋潘鵬展啦。咁嗰陣時其實你哋三個 team up 咗之後去，即係 jam 呢一個嘅旋律，有冇大家係有啲 keywords 啊，或者有一啲嘅係啦，即嘅嘢揸住喺手去啊，定抑或係大家拿住一啲嘅樂器，大家自己哦睇下出到啲咩音出嚟，大家 free jam 啦咁樣噶。 其實嗰陣時咧，我哋係因為咧，其實尤正豪 Roger 咧，佢係一個好勁嘅一個 writer 嚟嘅，由台灣佢係寫好多阿 Lin 嘅歌啊，即係好多大歌都係佢寫嘅咁樣。咁所以就因為咁樣樣咧，咁當時嘅即係writer 嗰邊嘅 publishing 嘅人咧，就不如都朝住呢個方向啦咁樣。咁 跟住咧，我哋叫另外嗰位做 PPP 嘅，因為佢叫做潘，即係其實好啦， 潘鵬展係有啲會用，係 PPP 係啦。咁所以我哋其實圍內咧就咁叫 PPP 嘅，咁就佢就係一個好多即係好 emotional 啊，跟住好好有 flow 嘅佢嗰個佢諗嘅嘢。咁所以咧，我哋三個一齊咧就其實好快就知道係。應該會係一首慢歌噶啦，咁嗰陣時就係、Roger 喺個琴度啦，跟住我喺吉他度啦，即、就、係、是、我彈住吉他啦，跟住 PPP 一齊，我哋三個就喺度哼唔同嘅音啊，哼唔同嘅嘢啊，咁樣去寫呢首歌嘅。 嗰時係咪即係喺個 writing camp 第一次見佢哋，身邊有啲咩 ice breaking 嗰啲，即係互相了解一下先至開始進入呢個寫歌狀態噶？ 冇啊，一入佢間房就係噶啦。 哦好似好 系啊， 好似好紧张咁样，即系一嚟就同两个一齐咁样夹嗰阵时。 系啊，跟住佢系有好多唔同 group 嘅，即系同一个 studio， 跟住好多唔同 group， 好多唔同房做紧好多唔同嘢嘅。 系。 咁我相信其实 Candy 嗰首好似系白眉啊，都系喺同一日写出嚟嘅。 嗯。 系啊。咁所以係啊，其實嗰日真係超好玩咯，超好玩。咁所以我一直都對呢首歌呢、這個 melody 念念不忘就係咁解咯。咁所以咁我都喺度諗咗好耐，我點樣將呢一個 melody fit 入去我而家有嘅嘢度咧？咁樣咁所以我都好開心最後有咗呢一份嘅詞咯，係啊。 因為一封去填㗎啦，但呢個係咪又係可以追溯翻幾年前你嗰時候去緬甸嘅時候，嗰陣時已經同佢講話啊，可唔可以幫我填一份詞咁樣？係咪去翻嗰陣時已經 request 㗎啦？ 係啊，一封喎、 啊，難得可以去到外地又可以見到佢。 係啊，因為我真係好掛住。嗰、那個 trip 啊，因為係疫症之前最後一次旅行啦，第一咁就係同夢妮坦一齊話好即興嘅啫，就話喂，我哋去探下一封咯，咁樣即係跟住我哋就跟住我話哦好啊，咁因為我又未去過緬甸，又覺得應該呢即係我冇另外一個 reason 會去啦，日後咁，所以我就。好快咁就話，哎好喎、啊、咁樣，跟住我哋就住咗喺佢屋企啦，跟住佢同佢分享咗好多，即係甚至嗰陣時我都仲未知道自己有咗 BB 嘅，就我係真係一翻到嚟先至發覺，所以我喺緬甸嘅時候仲喺度飲緊同佢飲緊酒，吹緊水啊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好奇妙嘅，即、就、係、是、我覺得呢啲就係緣分咯，同埋我都好開心，即係同佢係真係有一份友誼喺度咯。 但係當時將呢首嘅 melody 帶到去一封面前，你已經係有個概念係即係同佢希望佢幫你去填一份詞嘅時候，係已經有個概念係想講一啲關於親情嘅嘢，定還是係可能係本身都冇一個前設喺度，反而係即係俾一封佢去發揮咁樣嘅咧？ 我諗同佢傾嘅時候，純粹係一個開頭，一個開端。好未有一個好具體嘅一樣嘢嘅，咁我之後都同佢即係可能翻嚟香港之後啦，跟住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啦，先至真係有詳細傾話嗰個大概想講啲乜嘢嘢，咁佢都用咗好多時間，佢話佢都去係即係填呢一份詞係。搬了三個國家，即係自己都經呢份詞係自己都經歷了很多嘢，咁所以我都好感恩，我都好開心係即係其實呢一份詞係真係一個藝術品咯，對我嚟講係一份好珍貴嘅，同埋係似一個紅酒咯，即係希望大家係即係越聽係會覺得越好聽嘅一首歌咯。 嗰時其實係咪去個 trip 之前，即係我都估應該唔會諗住啊，今次去咧順便揾佢填詞，應該都係咪去到當地，即係可能傾偈傾到係咯，即係傾到某一啲嘅 topic， 所以就突然之間出幾條，喂，不如你幫我填啦，係咪咁樣樣嘅？咁樣發生？ 係啊係啊，冇㗎、啊，完全冇，純粹諗住去玩嘅啫。 咁嗰時有冇話真係傾到一個咩嘅位置？可能講緊啲乜嘢？突然之間你就好啦，我就問佢啦， 係啦， 咁樣咧。 記唔記得？ 啊，冇啊，因為喺即係喺佢嗰度誒，即係真係會好中意，即係大家都係誒乜都講咁樣，乜即係冇乜避忌咁樣，咁所以誒冇啊，講下講下一定會講到音樂啦。咁因為嗰陣時亦都係我就嚟做誒indie 啦，未正式做就嚟做 indie， 咁所以誒我有好多嘢我都問佢好多咯，即係因為佢自己係一個、即係過來人，同埋佢自己係都經歷咗好多 indie 方面、indie 界方面嘅跌跌碰碰，咁所以我覺得誒、對於我嚟講，有佢嘅 advice 係即係好寶貴一樣嘢嚟嘅。係同埋最主要佢又好識食啦，跟我哋又去 boxing 啦。我哋又去一起去 boxing， 跟住又一起去一個同當地嘅一啲一個音樂老師，喺一個 music school 入面有個音樂老師，跟住喺一齊喺一齊喺度 jam， 喺度寫嘗試去寫歌咁樣，係啊，都好開心嗰次。 係咯，即係再加上就係嗰陣時嘅 request， 跟住經過咗幾年轉變之後，份詞一路變一路變一路變，就變到而家呢個模樣出現咗啦，真係。 係啦，係啦，係啦。 咁跟住去到即係編曲監製啦，今次都係有蘇道哲啦、阿杜啦咁樣，即係將個旋律啊、歌詞嗰啲都有啦。咁跟住再交到去手上嘅時候，嗰時傾呢首歌可能編曲啊出嚟嗰個氛圍嘅方向又係點樣樣嘅 conversation 啊？嗰陣時係 其實都係一個好漫長嘅一段路，因為其實我知道我即係其實我哋出咗上一堆理由顯出我一首之後咧。其實慢慢阿杜都開始越嚟越忙啦，咁所以對於嗰個編曲同埋即係方向，其實我哋都係一個好好長，即係好漫長嘅一個過程，就係因為我哋其實2021年嘅後半年咧，突然之間多咗好多好多 happenings 啦，即係個城市發生，即係多好多 events 啦咁樣。咁所以我自己就都好 free hand 咁樣去俾佢去諗呢一首歌點樣係 keep 到嗰、那個情嗰、那個 emotion 嗰、那個嗰、那個 story， 但係同時間聽落係，你會聽到後半段係會多咗一啲我之前比較少用嘅一啲電音啊，一啲 gentle 啲嘅 beats 啊，去令到件事warm 得嚟都 contemporary 咯。咁我自己係覺得係都係一個好有特色嘅樣嘢，同埋我好中意同阿杜啊，係因為佢對我佢係好冇 filter 嘅同我講嘢。 佢係好嚴格，好直接。 即係係啦，我有一期咧係一個好浮沉嘅狀態，因為我未揾到一個好好嘅即係媽媽同埋歌手嘅 balance。跟住佢都會話：，唉，總之你諗清楚，你先至揾我啦。 好似係佢講 嘅。你唔好咁多啦，佢話佢有時佢話你唔好咁煩，你唔好咁多拉鋸啦。咁樣咯，即係總之你唔好諗咁，你唔好計算，你諗太多啦 ，Robin 咁樣。我係我係諗好多。咁所以佢會比我更加純粹咯，係。 咁去到要唱呢一首歌嘅時候，我諗成件事一路聽住都係有份量啦，對你嚟講好重要嘅一首歌。即係去唱嘅時候，係一個點樣嘅心情呢？其實我想知 道。佢因為咧，阿杜咧，佢係好叻去街我去入去嗰個情緒嘅位置，因為其實呢一首歌有兩個你噶嘛，咁頭半隻歌後半隻歌，咁所以其實頭半同埋後半運用嘅嗰個情緒同埋嗰個位係好唔同嘅，咁所以我都用咗一段時間去磨翻靚成件事去 present 出嚟，咁而我都記得有一次是我錄緊的時候，其實因為我都同時間我自己那邊的屋企人我已經兩年沒見過了嘛，咁所以我又即嗰日有啲情緒咁樣，咁所以我都覺得呢一個錄音過程是好 special 嘅，因為 即係壓到佢好有耐，一嚟佢大忙人啦，蘇道志係有好有耐性咁樣去同我去錄呢一首歌啦。之餘佢亦都好有耐性，同埋好識得點樣去勾出一啲微細嘅一啲emotion 咯，係而係佢可以將嗰樣嘢擺咗喺首歌入邊咯。係咯，即係我會覺得我所有而家或者我所有過去嗰十年經歷喺音樂路上嘅所有嘅大大小小創舉，都係因為當初有個人或者當初有媽媽或者爸爸也好，一路每日每日咁樣為我犧牲去照顧我咯。咁所以我而家係睇得更加清楚。所有的創舉不是因為自己咯，所以我現在就處於一個點，就是我現在要做那個角色了，這樣咯， 就負起那個一個責任， Robin 做事， Robin 當那一件事了。所以大家聽到現在你的這一首派台的時光樹，就會知道就是那個份量咯，那個重量同埋嗰份愛喺裏面嘅，咁大家就可以聽到呢一首歌啦。今日我哋再次多謝 Robin 嘅，謝謝你， 謝 謝 ，thank you， 拜拜 ，thank you。 佢再讲到话，其实录呢首歌嘅时候咧，系唔系望住歌词嘅，系摆住屋企人嘅相咧去录呢一首作品啊。由 Robin 嘅派台歌《时光树》，吓，听日再见。